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你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7月27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今天发布外省区市机动车交通管理新措施。 今年北京累计淘汰国三汽油车8.4万辆。 南京疫情防控升级 ，KTV、影院、健身房等停业，超时限流。 河南强降雨已经导致71人遇难，郑州地铁5号线720事件14人不幸遇难。 鸿星尔克抖音账号宣布暂停直播。 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今天在射击和跳水项目当中斩获3枚金牌。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淑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目前这个直播间外啊正在下着大雨，那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雨的情况吧。 哎，好的。目前呢大部分地区啊都是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 嗯， 主要的降雨呢像城区啊还有这个城区及西南部吧。未来呢这个降雨呢会逐渐发展向北偏东方向移动，也就是夜间啊本市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受到这个降雨天气的影响。对这个今天的交通晚高峰啊，还有明天的交通早高峰都会有不利的影响。那么今天咱们下班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这个防雷防雨吧。 嗯， 开车的朋友呢，特别是不管今天下班还是明天上班，都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今天夜间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主要是这个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影响了。那么明天呢，还是有雷阵雨和阵雨天气。降水量呢都分布不是特别均匀，有时候呢会有短暂的停歇。那最高气温预报呢现在看是29度左右，可以看出啊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重点呢还是防雷防雨。这是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嗯，那么黄工，这个本周之后的几天还会出现降雨天气吗？ 目前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后天到周日呢，这期间还是有明显的降雨天气。目前来看呢，周六呢没有预报明显的降雨，那么其他几天啊都有阵雨或雷阵雨，特别是后天，而且就是29号，就是周四的白天到夜间，台风烟花呢可能会北上影响到北京，会造成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啊有这个强降雨天气，最大降水呢目前来看可能会达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这个量级，所以呢建议咱们公众朋友及时关注啊后续的天气预报和这个预警信息，并做好这个防范准备。主持人， 嗯，好，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缓解全市道路通行压力，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共同研究调整了外省区市号牌含临时号牌的机动车交通管理措施，并联合发布了新版关于对外省区市机动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 这次政策修订主要做了三方面调整，一是加强移动污染源监管，将需要办理进京通行证的车辆行驶范围由六环（不含六环）以内，通州区全域扩大到全市域，禁止不符合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外省区市机动车通行北京市行政区域道路。 二是最大限度减少对过境外省区市车辆的影响，对进京采取通行证采取分类管理，其中不进入六环路、不含六环路以内道路、通州区全域道路的，办理六环外进京通行证，不限制办证次数以及时限；需要进入六环路、含六环路以内道路、不含六环路以内道路的，通州区全域道路的，办理六环以内的进京通行证，每车每年可以办理12次，每次的有效期为7天，与原有的进京通行证的办理规定保持一致。 第三是削减核心区交通压力，综合考虑路网承载能力和优化出行结构，将持有进京通行证的外省区市车辆进行区域由二环含二环以内主干路扩大到二环及二环内全域。新版的通告预留了缓冲期，在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另外，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共淘汰老旧车109.1万辆，目前北京市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占比超过60%，累计推广新能源车40多万辆。今年北京市大力推进机动车油改电，通过淘汰补贴政策，累计淘汰国三汽油车8.4万辆。 上半年，五环路内4.5吨以下持证普通货车新能源比例达到96%。在城市副中心等施工体量大的区域开展纯电动渣土车试点，已经累计推广新能源车43万辆，其中纯电动出租汽车1.2万辆。 截至今年3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大约有600万辆，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在北京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1年行动计划当中，通过错峰经济手段调动公众夜间加油热情，已经被列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成为城市生活当中有效防治臭氧的一大途径。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带您探访北京市夜间加油的现状，我们来听杨帆的报道。 晚上8点10分，丰台区丰管路加油站几辆私家车陆续缓缓进站等待加油。 晚上有那个优惠，反正一箱油能便宜20块钱。我连着跟这儿加了2个月了，基本上2个月能省差不多一箱油吧。 晚上呢加油方便，然后又实惠，政府的这个惠民政策挺好的。 汽油在夏季的高温环境下会大量挥发，其中含有高浓度的 VOC 会经过光化学反应形成臭氧，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北京目前共有1130座加油站，为鼓励引导广大车主夜间加油，大部分加油站都推行了不同形式的优惠让利活动。丰管路加油站负责人肖慧娟向记者介绍， 比如加油满200送抽纸、手帕纸、饮料等，然后平台上每升2.5到3.5的优惠。 同时，丰管路加油站还把油品装卸时间从原来的白天改在每晚8点以后，减少装卸环节的油气挥发。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李延鹏说，这和辖区油气供销环节实现了紧密对接。 我们也责成辖区的这个油库，要求他们呀在发货端呢明确发售油的时间，确保呢和销售环节做好精准的对接。 李延鹏介绍，目前丰台全区的加油站已经全部落实鼓励夜间加油政策。6月1号到9月30号，当日晚8点到次日早7点之间，车主进站加油均可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 目前呢，辖区呢是70多家加油站，包括积分的兑换、加油立减，一共是5大类的措施。社会加油站6月份与5月份加油量相比，白天时段呢是减少了3.4%，夜间时段呢是增长了3.4%。 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油气油品科科长刘明宇介绍，生活中散煤、农药、化妆品中其实都含有少量或微量的 VOC， 而以北京巨大的机动车保有量来说，倡导夜间装卸油和加油绝对是目前生活园中臭氧防治的主抓手。他还给广大车主算了一笔经济账，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不同的道路设置人行步道的宽度也都不同。记者随后也了解到，万泉庄路属于市政道路，因此对于能否拓宽步道，工作人员回复表示，街道并没有市政道路的管辖权。 如果说呢，咱们这儿有条件去拓宽的话，那他这个比如说相关部门收集到居民的建议，那他肯定会考虑。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咱这儿没有这个条件支持的话，那咱肯定拓不了这个道路。 随后记者又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海淀区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信访办，询问规划初期人行步道过窄的原因和拓宽方案。工作人员回复说， 这个我问你问一下业务科室，因为这人行步道是后来才有，之前最早小区建成的时候是没有的，我先问一下，看看这个人行步道是属地的行为，还是说我们当时规划里就有。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相关回复，有关此事件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从带领学院发挥党建标杆作用，到奔赴扶贫一线为百姓增收，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张岩发挥旗帜模范作用，在他的带领下，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成为民大唯一一所入选首批全国党建工作的标杆院系。 我是党员张岩，今年51岁，1998年光荣入党，一直以来我都是以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工作中知行合一。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 1997年7月1日，正在电视机前观看香港回归仪式现场直播的张岩，被祖国的强大、民族的自豪所震撼感染，入党的这颗红色种子就这样生根萌芽了。 97年，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读硕士期间，当时这个香港回归，那一天，就是特别激动。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哈，特别感到骄傲，就叫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当天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我就交给这个党组织了。 一年后，张岩成为党员，在中央民族大学生化系团委书记的岗位上，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卯足力气，干劲十足。 我觉得成为党员以后，更加激励了我干好我自己的工作，为大家服务。 在张岩的带领下，学院党组织建设有思路、有办法、有特色。2013年，张岩制定了院系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发展对象遴选实施细则，量化指标，促进党员发展工作不断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张岩所在的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也作为民大唯一一所学院入选了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邹吉中说， 他能够进去靠什么了？就是顽强，就是拼，就是干，啊，就是对着学生的成长的一个真正实实在在发挥他们作用去做工作啊！我觉得这有老师的情怀，有共产党员的情怀，也有书记的情怀。 2014年1月，张岩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大考。中央民族大学组织部要求每个学院必须推荐一名处级干部到湖南省怀化市武陵山片区挂职扶贫。当时张岩所在的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主要领导都肩负着学院学科发展重任。张岩向学校组织部汇报学院状况时，与领导交流到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是党员又是学院的书记，我一定第一时间服从组织安排。 张岩决定服从学校大局，奔赴扶贫一线挂职。但当时丈夫正处于重病后的恢复期，上初二的孩子又无人照料。张岩的丈夫连东旭说， 那时候急性肾衰竭嘛，出院后来那个身体也虚，那就虚的都不行了。张岩他根本就脑子里没想我老公病危过，就孩子那时候是 上初二， 每天回家晚上我就会做两三道菜，反反复复就做两道。他是个人的得失与公家起冲突的时候，他会以公事为主。他确实这种牺牲精神还是挺佩服他的。 2014年3月，张岩到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他很快找准区域发展定位，身兼调研员、联络员、信息员数项工作于一身，挖掘当地特有药用植物龙脑樟的资源，为当地生态环境规划与保护申请项目经费。 新晃侗族自治县真的很穷，我去那时候他已经摘了国家贫困县的帽子，但是还是省里的贫困县，年均人均收入才3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呢，为他们做点事儿。我首先看到他们正好在搞新晃县生态规划，正好我们是学生态的，我们学院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我就把他们都请过去了，考察地标产品龙脑樟。 在张岩的积极争取下，国家环保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将新晃县龙脑樟资源获取与获益分享项目示范点纳入全球环境基金批准的国家框架项目中，并获取项目经费100万元。除了关注当地经济发展，张岩十分重视当地教育问题。他发现部分村小学的基础设施很差，孩子们在危房里上课。他又主动联系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积极沟通协调，确定了新晃县5所小学作为团中央青基会微小学建设项目示范校，成功申请项目经费10万元。 当时他们团县委还是挺高兴的，不管钱多钱，他说还是能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因为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我既然来了，我就要做点事情啊。这个组织把你派了，就要积极的做一些事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 挂职回校后的张岩依然早出晚归，他希望用持续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党建工作中，去分享更多的正能量。因为只有党员干部把这份正能量源装进心里，发挥到极致，那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 每天大家都说我像打了鸡血一样，这种状态的，我觉得还是挺快，因为我能沉浸到工作当中去。你只要沉浸，就活在当下，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快乐的东西能够去影响你或去感染你的一些东西，就是正能量的东西比较多一些。 本节目由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记者谭台瑞芳采制，部分音响选自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之百炼成钢》，行走武林，情牵怀化。感谢收听。 好，18:22，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南京疫情防控升级 ，KTV、影院、健身房等停业，超市限流。河南强降雨导致71人遇难，郑州地铁5号线720事件14人不幸遇难。鸿星尔克抖音账号宣布暂停直播，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23，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2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0例，本土病例31例，都在江苏，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记者今天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京这轮疫情病毒毒株为德尔塔。 这次疫情早期感染病例出现在机舱保洁人员当中，病毒先在保洁人员中快速传播，后通过社会活动、工作环境污染等方式进一步传播。 近期南京市报告病例都是禄口机场的关联人员、密切接触者等，其中主要为高风险人员筛查和隔离点采样检查时发现，极个别为机场经停人员筛查等方式发现。 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在发布会上说，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播能力强，传播速度快。近期南京市报告病例增幅较大，主要原因是本轮疫情发生的场所特殊，病毒传染性强。 目前南京全城已经开展了两轮全员核酸检测，有的重点区域开展了三轮排查，追踪到大量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者，通过对这些人群的应检尽检分时段检测，病例不断被发现。 另据通报，26号0点到24点，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7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目前，南京市新冠肺炎感染者增加到112例。 截至到26号的24点，南京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06例，其中轻型66例，普通型38例，2例为重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例。 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第6号，其中要求暂停 KTV、 电影院、健身房、室内游泳馆、酒吧、洗浴场所、麻将馆、棋牌室等密闭场所营业，暂停培训机构含托管线下服务。 通告还要求南京农贸集贸市场、药店、批发市场、商场、超市等重点场所要落实限流等管控措施，相关防控措施将根据疫情风险和评估结果动态的调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在昨天下午2点10分左右，青兰高速甘肃平凉段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共造成13人死亡、47人受伤。根据重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有关规定，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青兰高速甘肃平凉段726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今天下午，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汛情救灾最新情况。据通报，截至今天12点，河南全省因灾遇难71人。 另据记者今天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在地铁5号线720事件中，有14人不幸遇难。 7月20号，郑州持续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导致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以及周边区域发生严重积水现象。26号以来，救援人员再次对5号线的相关区间开展多轮的拉网式搜寻，并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目前没有发现新的伤亡人员。 目前，郑州地铁公司正在全力开展抢险抢修，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力争早日恢复运营。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召开全国城市地铁安全防范专题视频会议，对城市地铁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 会议指出，地铁安全是人民群众身边的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生命财产安全。遇有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危及运营安全，地铁运营单位要依法果断处置，按规定暂停部分区段或者全线网的运营，及时启动应急保障预案，并报告地铁交通运营主管部门。 会议强调，地铁所在城市要以从严从实的标准迅速开展城市地铁安全自查整改，建立健全全地铁的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的制度。地铁运营单位要按照规定建立健全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配足应急设施设备和应急物资，提高第一时间处置应对能力。在各地自查整改的基础上，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将组织专家对部分重点城市开展专项督导。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安徽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另外，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东北部、云南、四川盆地南部和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可能于29号，也就是后天，从东南进入山东，山东大部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再来关注鸿星尔克抖音官方账号今天表示，由于这两天订单系统异常，目前为止还有不少订单需要加急处理，因此鸿星尔克决定这几天暂时停止直播，开播时间暂定为7月29号12点。 此前鸿星尔克因为公开宣布向河南灾区捐赠价值5000万元的物资一夜爆红。鸿星尔克的爆红不仅带动了品牌商品的销售量暴涨，更使得全国多个景区也加入到对于民族情怀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包括浙江杭州、江西婺源、湖北黄冈等地的旅游景区宣布，穿鸿星尔克鞋就可以优惠甚至免费参观景区。那么应该怎么样来看鸿星尔克的一夜爆红现象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呀，实际上现在的消费不仅仅是考虑购买商品的自己的实用性或者品牌效应，而且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消费能够为做出这种慈善行为的企业给予支持。鸿星尔克的这个火爆呢，很大程度上消费者并不是因为这个品牌价值被低估了，商品价格很便宜，东西性价比很高，而是用他们的行为来支持一些企业符合他们价值观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有的企业可能做的一些行为为消费者所不齿，那么消费者呢就用脚投票，我们不去消费它。曾经有某个餐馆的老板说了一些非常的不人性的话，那么当地的消费者抵制他，根本不去他那消费，在那订了酒席之后统统退订。这些抵制行为代表了消费者们用消费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取向。那么对于这个鸿星尔克的支持呢，也是同样的。那么我们可以抵制某些企业不去消费他，那另一方面呢，可能很多消费者也希望用自己的购买行为来表达对这个企业的支持。因为我们看到有些消费者可能购买了根本连商品都不取，他上不需要这样的商品，他只是一种对企业的支持。 嗯，那么所谓野性消费会带来哪些影响？企业最终应该靠什么赢得消费者的需要呢？我们继续来听赖阳的观点。 从总体上来说，肯定是一个促进作用。因为一夜之间呢，它的品牌影响力可以说大幅度的提升，轰动全国。据我了解啊，不仅是线上的店被抢购一空，线下的门店也基本被抢购一空。那么这里给企业带来的直接的收益回报就是相当可观了。但是有这样的相当可观的回报呢，同时也是个双刃剑。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消费者的使用口碑怎么样，感受怎么样，消费者肯定是要跟很多价格比它更贵、知名度更高的一些品牌进行比较的。如果说消费者觉得，哎呀，你看这个设计差不多，款式差不多，穿上去的这个体验也差不多，这个品牌又是一个在我心目中符合我价值取向的品牌，那我当然会继续支持。如果消费者买回去发现，哎呀，这鞋子不舒服啊，这个脚穿上去就是跟某些品牌比有一些个设计水平的差异，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未必去持续消费。所以大规模的得到消费者的关注呢是好事儿，大家确确实实给企业贡献了相当多的销售额、利润的回报，而同时消费者食用的口碑又决定了他后续发展的机会。那么从未来来看呢，企业如何抓住这个机会的问题。那么既然全国这么多消费者了解你了、关注你了，你的品牌品质、设计、研发的能力上可能跟很多的品牌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你这次获得了很好的收益之后，那么是不是可以继续做好两点？一个的话，继续呢维护企业的形象，做正面的企业形象，让消费者觉得我支持的这个企业确实他的一切行为都跟我的价值观相匹配。第二呢，就是我在产品的研发上、设计上有更大的投入，使得我的产品的科技含量更高，产品的品质更好，消费者穿着的舒适性更强，而且我可能不断的研发和设计的创新，甚至我不是跟随主流的流行的潮流，往往一些成功的企业它是引领潮流的，是让消费者追捧之后，更多的厂家追随我、学习我，我成为时尚的引领者。如果在这些方面利用这次契机获得的收益回报有更大的投入，取得更长足的进步，那么对于品牌的持续的发展还是更为关键的。 嗯， 不过很快，对于那些没有达到鸿星尔克捐赠水平的企业，一些网友开始质问、指责，甚至是谩骂。他们冲进这些品牌的直播间，对于主播恶语相向、讽刺挖苦、人身攻击，以至于有的主播无法正常工作，有的主播被骂哭，还有的主播呢不得不在直播间里打出友军的牌子。 就在鸿星尔克被热捧的时候，也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7月24号，有自媒体发表文章，捐了20万瓶冰露矿泉水的鸿星尔克，怎么捐出5000万物资？这篇文章对鸿星尔克捐赠的5000万物资打出了问号。在豆瓣等社交网站上，也有部分网友对鸿星尔克捐赠的事项提出了质疑。 在7月25号中午，郑州慈善总会负责鸿星尔克捐赠事宜的募捐三部王部长回复说，此前与鸿星尔克的子公司签订了3000万元的捐赠协议，目前100万元善款已经到账，2900万元物资需要分批次的运送。壹基金也作出回应说，截至24号22点，首批物资超过20万只瓶装水已经全都送达灾区。 企业被质疑诈捐，消费者用踩其他品牌的方式捧鸿星尔克，这些现象我们应该怎么看呢？继续来听赖阳的分析。 消费者啊，他的这个出现了种种的对于捐款的一些质疑啊，对于各个品牌之间比较的评价啊，是正常现象。但是支持一个品牌就去别的地方骚扰其他品牌，我觉得这样做法是极其不可取的。你可以喜欢这个品牌，但是呢，其他品牌也是合法经营，无论是内资的还是外资的，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我们中国是坚持改革开放，并且我们向世界的宣布，在某些国家增加贸易壁垒的时候，我们是继续开放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呢，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有更广阔的胸怀，面向世界，也面向所有的品牌，支持鸿星尔克这个没有错。对某些品牌呢，如果你不愿意消费，你不喜欢也没有错，但是呢，去故意破坏别人品牌的销售环境，再进行骚扰的话，那我觉得呢，这种做法呢，可能就不可取了。而至于捐款是诈捐呢，还是正常捐款呢，企业呢，捐款呢，将来在管理上，在发布上也应当更加的透明，把我们现在捐了多少钱，下一步要捐给谁，我们跟谁签了合同，签了协议，准备怎么执行我的捐款，更放在阳光透明的环境下，这样呢，各种质疑就减少了。鸿星尔克相关的捐款的一些信息呢，在网络上已经有详细的细节的报道，能够证明呢，它并非诈捐，只是逐步逐步的在捐出而已。因为毕竟呢，接受捐款人家也有一个相应的过程。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企业在这个捐款过程中，以及我们相应的一些慈善机构，他们收到捐款和发放捐款的过程呢，应该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及时的让所有的关注他的人呢能够了解到详尽的信息，这也就消灭了各种各样传闻谣言滋生的土壤。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有不少用户发现无法注册微信号，系统一直显示在升级当中。今天记者试图在微信注册新账号，在发送短信验证之后收到提示说系统技术升级中，请稍后注册。 对此腾讯客服回复说，目前平台系统正在进行技术升级，期间暂停微信个人账号新用户注册，预计8月初完成升级并恢复注册。 再来看第4届进博会将在今年的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开幕式进入到倒计时100天。据了解，本届进博会签约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超过上一届，产自密云的紫番茄等新品将首发首秀。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26号举行的第四届进博会食品及医疗产前供需对接会上，不少计划在本届进博会首发的新品提前亮相。在医疗器械企业美敦力的展台，一个手臂伸缩自如的机器人吸引了很多观众。工作人员介绍说， 它是世界上第一台专门做脊柱手术的一个机器人。脊柱手术它是一个很难做的手术，对稳定性、安全性还有精准性要求特别的高。这一台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在食品及农产品领域，路易达福、麦德龙、乐思福、都乐等公司参加了对接会。进口食品品牌都乐品牌总监王娜介绍说，本届进博会上，都乐将在国内首发紫色串收番茄，味道酸甜爽脆， 这款番茄在北京密云区产地成功种植。 这款番茄它整个种植环境是要求非常高的，过去也尝试多次的种植，现在就慢慢的能够量产，品质比较稳定，所以我们首发上市。 此外，去年和北京物美超市签下协议的进口乳品品牌纽仕兰，今年将推出青草草饲牛奶。相关负责人林慧娟介绍说， 其实现在乳业发展都是在天然的环境下不加干预产出高品质牛奶的，进博会快速地布达了我们的渠道，在北京市场有很多店铺可以买到我们的产品的。 据了解，今年海关总署在以往便利措施的基础上新增了一条支持举措，即文物展品参展按规定享受税收政策优惠。进口博览局招商处处长王宏伟介绍说，本届进博会将把上一届提出的19条支持政策固定化。 我们的19条里边，小一半都是海关相关的，还有比较受展商关注的就是税收优惠政策。在进博会期间，展品的流购免进口环节的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这个19条呢，为我们更好的招展招商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利于我们引进更好的产品、技术、服务到中国来。 据了解，本届进博会全球10大汽车企业将全都出席，世界10大化妆品品牌及其集团全都报名参展，全球5大粮商将首次在进博会上聚首，世界10大工业电器企业将集体亮相装备展区，全球口腔行业排名前3的企业首次齐聚医疗展区，全球前3大快递企业也将在服贸展区集体亮相。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全方位要求，要求平台建立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确保外卖送餐员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意见提出，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完善平台订单分派机制，优化配送路线，合理确定订单饱和度，降低劳动强度。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引导督促外卖送餐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好了，北京时间的18:41，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今天在射击和跳水项目当中斩获3枚金牌。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4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 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 奥运时间。 好，进入到奥运时间，我们来关注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表现。今天在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赛当中，刚刚夺得个人铜牌的老将庞伟携年轻的00后小将姜冉心出战，以总分16-14战胜了俄罗斯奥委会组合，拿下金牌。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体育广播记者傅立的报道。 在金牌战当中，中国组合庞伟、姜冉心将出战。 7月27号，东京奥运会射击比赛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参赛的中国神枪组合姜冉心、庞伟此前都参加了气步枪个人比赛，各自拿到了1枚铜牌。这是一对新老组合，姜冉心21岁，庞伟35岁，一个是首次参加奥运会，一个是奥运元老。气手枪混合团体赛是东京奥运会的新增项目，资格赛之后，姜冉心、庞伟排在首位进入金牌决赛，但决赛前两组他们意外0-4落后。 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4名选手都是打到了10环以上，比拼小数点之后，中国队是落后0.3环，所以俄罗斯奥运代表队还是拿到了这2分8-4。 第6组时， 4-8落后，打到第八组，他们都打出了10.5环，比分扳为8平。第十二组，姜伟新、庞伟分别打出10环、10.2环，对手出现失误了，都打在10环以下，中国队又拿2分，14-10领先了。 皮尔诺索夫打出了9.9，姜伟新打出了10，维塔林大石就看庞伟的9.5啊，差了那么一点点，差了一步。 之后，庞伟打出9.5环、8.9环，俄罗斯代表队趁机追回2分，扳为14平。最后一组， 姜伟新又是一个10.7，庞伟10.1，中国队20.8， 而俄罗斯奥运代表队 维塔琳娜打出了10.5，中国队20.8拿下了这一轮，16-14，庞伟和姜伟新两个人在最终的这一轮决战当中拿下了胜利。四朝老将庞伟，后起之秀姜伟新，这对组合虽然是第一次搭档，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恰恰体现了中国射击队的传承，在压力之下没有放弃，能够顶住压力，这种坚韧是一个优秀的射手他们所必备的素质。 开头都有点着急，后边就稳住。 我是太紧张了，然后远弹打得很远，第一次比赛打了一个6，主要是我的队友太厉害了， 他不好的时候有我顶着，我不好的时候有他顶着， 我差一点就变成猪队友了，然后因为那个太想要，导致动作有些失常。我队友太厉害了， 我队友超棒。 35岁的庞伟参加了4届奥运会，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2金2铜。他和姜冉新2年前就搭档，在2019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北京站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赛拿下过银牌，两人相差14岁。庞伟平时称姜冉新为大侄女儿，这对最萌年龄差组合创造了射击项目新的历史，庞伟将完美转身，而姜冉新的奥运之旅才刚刚开始， 可能还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吧，就确实非常开心，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还要继续加油。 我觉得我是太激动了，从2008年拿完冠军以后，就是一直想再证明自己，觉得不光是战胜了自己，把我们这种坚韧不拔的体育人的精神体现出来。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当中，中国选手16岁的陈芋汐和17岁的张佳琪获得金牌。第一次参加奥运大赛的两位小将，从第一跳开始便一路领先，第二跳拿到了57.60分，接近满分；三跳过后领先第二名21分之多，最终以总成绩363.78分夺取了金牌，完成了中国女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的金牌传承。 在今天下午还举行了东京奥运会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中国选手杨倩、杨浩然在资格赛两个阶段全都是以第一名晋级。随后的金牌决战当中，中国组合在5-9落后的情况下，以17-13逆转击败美国组合，为中国队再夺一枚奥运金牌。杨倩也成为中国体坛第一位00后双金牌得主。 另外，今天东京奥运会的女排小组赛展开第二轮争夺，首战失利的中国女排迎来了小组赛的关键战，对阵美国。经过3局的比拼，中国女排还是没有能够找到应该有的状态啊！第一局打出了27-29，第二局22-25，第三局21-25，最终以0-3不敌对手。 目前中国女排小组赛遭遇2连败，出现形势已经是非常被动，接下来面对俄罗斯、意大利和阿根廷，中国女排至少需要赢下其中的2场，否则卫冕冠军会面临被淘汰的局面。第三轮中国女排将在7月29号下午的3:25迎战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 另外今天晚上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少焦点比赛值得关注，同时明天又有哪些看点呢？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特派记者林苑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林苑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问今天晚上还有哪些焦点比赛值得关注呢？ 今天晚上呢，我们从比赛的这个赛况来看呢，对于中国选手而言，大家非常关注的是女子体操的团体赛。那我们也是有记者到前方去专门来关注这个比赛，而我自己呢，这边也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女子双人十米台的这个比赛的采访。那看到我们的来自北京选手张佳琪呢，是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可以说是为北京赢得了一枚奥运会的金牌。那在明天的奥运会的赛场上呢，我也将会继续的去关注跳水比赛的现场。明天的男子的双人3米板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也仍然是有中国选手王东元和他的队友谢思义，也是两位年轻的选手将会在这个比赛当中去向冠军发起冲击。 另外呢，在明天的举重赛场上呢，还会有男子73公斤级的比赛。那中国名将石智勇呢，也将会向他个人的第二枚奥运会的金牌去发起冲击。而之前受到东京这边可能会来到台风影响而改期进行的赛艇比赛也值得关注。明天呢，我们也将会去关注赛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在男子双桨当中的争夺。另外呢，在体操的男子团体比赛结束之后，将会进入到的是男子全能的个人赛的争夺，也会在北京时间呢明天的傍晚展开这边的较量。我们到时候也会去继续关注中国体操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苑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我们来关注昨天美元指数小幅下跌，那么后续走势如何呢？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您好。 主持人好。 嗯，请帮我们分析一下哈，目前美元的走势。 好的，我们先看今天亚洲时段美元指数是一个先升后贬，截至到19:30呢是收于92.83。昨日呢美元指数早盘尝试冲击93的整数关口未能形成突破，之后呢日内反复震荡最终收跌。本轮调整主要是由于美国股市再创新高，然后市场的避险情绪呢是有所恢复的，这使得购买美元避险的需求有一个下降。本周需要关注的呢是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的这个美联储的利率会议。自六月啊美联储态度转移之后呢，这六周的时间内啊，当时开展这个缩减 QE 的美好前景的设定，已经因为这个疫情的升温而乌云密布。当时认为啊，普遍接种疫苗是能够逐渐减轻这疫情发展的期望呢，正在由于这个近期确诊病例的不断增加而变得动摇，而且美联储内部的声音啊也并不统一。目前看，有些官员认为近三个月过快走势的这个通胀是需要及时得到控制的，而另一些官员是认为在调整货币政策之前啊，经济复苏和恢复就业水平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个人认为啊，在本月的这个会议中，美联储将不会向市场释放一个明确的一个实质性的信号。主持人。 另外啊，预计美国什么时候会开启这个缩减购债规模呢？ 根据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啊，虽然这个通胀是连续三个月走升，而且预计在三季度呢仍然不会有所好转，但是美国的就业数据啊确实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德尔塔病毒的确诊人数的确是有所反弹的，但根据公布的数据，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确诊人数都是因为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所以说这个疫苗啊对于缓解病毒的发展是有效果的。因此除非美国经济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重大变化否则的话，美联储将继续按照之前确定的这个节奏实行一个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我们预计呢将在今年的90月份确定一个缩债的计划，然后在2022年初开始实行量缩，到2022年底之前就会完成这个量缩。主持人。 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5050，欧元对人民币报7.683，英镑对人民币报8.9627，加元对人民币报5.1672，澳元对人民币报4.7735。 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我们再来关注，新华社报道，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近日在利比亚附近海域倾覆，造成至少57人死亡，其中包括20名女性和2名儿童。 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索达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这艘船26号在利比亚西海岸城镇胡姆斯附近海域发生倾覆，事发地距离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约120公里。索达说，这起悲剧凸显了加强这一区域救援能力的紧迫性。 另据媒体援引国际移民组织的一位发言人的话表示，船上共载有至少75名非法移民，当地渔船和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救起了18人。 目前这艘船沉没的原因还不清楚，有获救者对国际移民组织官员说，这艘船先是发生引擎故障，之后遭遇到恶劣天气发生倾覆。 卡扎菲政府2011年被推翻之后，陷入动荡的利比亚成为了非法移民经地中海偷渡欧洲的主要中转站。国际移民组织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至少有1146名非法移民和难民在途经地中海时死亡，死亡人数几乎是去年同期的2倍。 再来看韩国27号起在首都圈以外地区启动次高级新冠防疫响应措施，全面收紧防控。随着感染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的病例占比接近 50%， 而且不断增高，疫情防控难度加大，政府考虑今年秋季开展疫苗加强针接种。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德尔塔毒株是首都圈地区近期新冠病例激增的主要原因，同时导致首都圈以外地区出现疫情迅速扩散的加快迹象。 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的数据，六月第四周德尔塔毒株所占新增比例数比例仅为 3.3%， 在七月的第三周，也就是18号到24号，这一比例猛增到 48%。 韩国保健福祉部官员孙永来警告，本周感染德尔塔毒株病例占比预计超过 50%， 现行常规防疫措施已经无法有效地遏制病毒传播，有必要采取比之前更严格更迅速的措施。 鉴于首都圈外地区疫情迅速蔓延，韩国政府决定27号起上调防疫响应措施到第三级。此前，首都圈实施的最高级，也就是第四级响应措施再次延长，上述措施都将维持到8月8号。 韩国今年2月启动疫苗接种，大约5200万的人口当中，现阶段有1751万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约占总人口的 34.1%， 其中691万人完成全部疫苗接种程序。 再来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呼吁国际社会改造粮食系统，以加速可持续发展。他强调，全球粮食生产效率低下是导致饥饿人数大幅增加、造成1/3温室气体排放以及80%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原因。 古特雷斯在给当天开幕的罗马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预备会议的视频致辞当中表示，2020年有多达 8.11 亿人面临饥饿，比2019年增加了 1.61 亿人。另外，新冠疫情造成巨大破坏，使30亿人无法获得健康的饮食。 古特雷斯说，世界已经严重偏离了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贫困、收入不平等、高粮价、气候变化和冲突都是始作俑者，是导致各种灾难的驱动因素。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穆罕默德在预备会议上对古特雷斯所表达的关切予以呼应，他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并指出解决日益严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是国际社会应当重视并应对的挑战。 穆罕默德强调，新冠疫情使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出现了倒退。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自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发生公共卫生危机以来，大约有1亿人陷入贫困。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定自9月举办，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预备会议以现场和在线混合形式举行，共汇集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到6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曼宁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以及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